心碎，没有人知道我的爱也枯萎，事到如今伤痕累累，爱情太虚伪，今生谁来陪，下个路口遇见了谁，夜深的时候难免会喝醉，伤痛的心由谁来安慰，尘封的故事也不值得苦苦依偎相随，海誓和山盟变成了负累，麻木的心由谁伤痛的心由谁来安慰，尘封的故事也不值得苦苦依偎相随，海誓和山盟变成了负累，麻木的心由谁是狼狈，让我一生后悔，天流泪呀地伤悲，我受够了你的虚伪，也许爱上你注定是情罪，让我一生去面对。Thank you.